这个故事叫做《头盔》。小林离开头盔店的小店，营业了一年多内，以诚信和质量赢得很多顾客的认可，生意都算红火了。这一天，小店来了个美女光顾，小林认得她，她是住在对面小区的，因为人生得很靓，所以小林就记住了人家了。欢迎光临，小林热情地认得上去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啊？个女人看起身心情十分之不好，然后勉强地露出个微笑，说了一句无头无脑的话： 我男朋友陪伴了我，但我不舍得自己张这么靓的脸，所以才要买个结实的头盔。 个靓女讲完之后，略带忧伤地摸摸自己的樽面。小林听到之后，入咗去柜台里边。一阵之后，佢手里边攞住一个红色头盔就走咗翻嚟啦。呢个系我哋店里边最结实嘅头盔，进口嘢嚟噶，就算喺十楼跌落嚟都唔会烂噶。 真系噶？ 梗系啦，你要坏嘅话，俾你八折啦。 太好啦！ 女人开心咁笑咗。 我屋企刚刚就住喺十楼里边。 女人俾完钱之后就走咗啦。呢一日。小林的心情都非常之好，直到傍晚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了，街上的行人都逐渐少了，小林就决定去吃点东西。他锁好门窗，走了没几远就听到身后传来砰的一声，小林吓到心脏狂跳，立即转身四处张望，借着路灯微弱的灯光，他见到马路旁边有一堆黑漆漆的东西，旁边还有一个滚动的圆球。小林慢慢地走了过去，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。 啊！ 小林惊叫一声，向后面退了几步，扶住旁边的路灯走得呕紧，因为地上面到处都是鲜血，依稀还可以见到几块碎骨和断臂，那个是一个跌烂了的人。看着那个圆球，小林突然想起，这个不是我今天卖出去的头盔。这阵时，原本已经静止的头盔慢慢地向着小林滚了过来了。一个人头在头盔里面滚了出来，慢慢地就滚到小林的面前，一张如常熟悉的美丽面孔就显示在小林的视野当中。居然是那位在那里买头盔的女顾客，她的嘴里面不断地涌出鲜血，对着小林说： 你讲得没错啊，佢真系唔会跌烂噶！ 听到咁，小林就晕咗过去了。